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方法内联。在前面的篇章中，我多次提到了方法内联这项技术。它指的是在编译过程中遇到方法调用时，将目标方法的方法体纳入编译范围之中，并取代语言方法调用的优化手段。方法内联不仅可以消除调用本身带来的性能开销，还可以进一步触发更多的优化。因此它可以算是编译优化里最为重要的一环。以 getter setter 为例，如果没有方法内联，在调用 getter 或者 setter 方法时，程序需要保存当前方法的执行位置，创建并压入用于 getter setter 的战争，访问之段，弹出战争，最后再恢复当前方法的执行。而当内联了对 getter setter 方法的方法调用之后，上述操作也就只剩下这段访问了。在 C2 中，方法内联是在解析字节码的过程中完成的。每当碰到方法调用字节码时，希尔将决定是否需要内联该方法调用。如果需要内联，则开始解析目标方法的字节码。同希尔一样 ，GRA 也会在解析字节码的过程中进行方法调用的内联。此外 ，GRA 还拥有一个独立的优化阶段，来寻找指代方法调用的 IR 节点，并将之替换为目标方法的 IR 图。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形象一些，因此今天我就利用它来给你讲解一下方法内联。那么这里我列了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的 for 方法将接受一个 int 类型的参数，而 bar 方法将接受一个 boolean 类型的参数。其中 for 方法会读取静态字段 flag 的值，并作为参数调用 bar 方法。在编译 for 方法时，其对应的 IR 图中将出现对 bar 方法的调用，即上图中的5号 invoke 节点。如果内联算法判定应当内联对 bar 方法的调用时，那么即时编译器将开始解析 bar 方法的字节码，并生成对应的 IR 图，如下图所示。接下来即时编译器便可以进行方法内联，将 bar 方法所对应的 IR 图纳入到对 for 方法的编译中。具体的操作便是将 for 方法的 IR 图中5号 invoke 节点替换为 bar 方法的 IR 图。除了将被调用方法的 IR 图节点复制到调用者方法的 IR 图中，即时编译器还需额外完成下述三项操作。第一，被调用方法的传入参数节点将被替换为调用者方法进行方法调用时所传入参数对应的节点。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将 bar 方法 IR 图中的1号 p0 节点替换为 for 方法中 IR 图的3号 load fill 节点。第二，在调用者方法的 IR 图中，所有指向原方法调用节点的数据依赖将重新指向被调用方法的返回节点。如果被调用方法存在多个返回节点，那么我们需要生成一个 phi 节点，将这些返回值聚合起来，并作为原方法调用节点的替换对象。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将8号等于等于节点以及12号 return 节点连接到原5号 invoke 节点的边，重新指向新生成的24号 phi 节点中。第三，如果被调用方法将抛出某种类型的异常，而调用者方法恰好有该异常类型的处理器，并且该异常处理器覆盖这一方法调用，那么即时编译器需要将被调用方法抛出异常的路径与调用者方法的异常处理器相连接。那么经过方法内联之后，即时编译器将得到一个新的 IR 图，并且在接下来的编译过程中对这个新的 IR 图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不过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方法内联后的 IR 图并没有能够进一步优化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将代码中的三个静态字段都标记为 final， 那么 Java 编译器会将它们编译为常量值，并且在字节码中直接使用这些常量值，而非读取静态字段。举例来说， bar 方法它对应的字节码将如下所示。那么在编译 for 方法的时候，一旦即时编译器决定要内联对 bar 方法的调用，那么它会将调用 bar 方法所使用的参数，也就是常数一，替换 bar 方法中 IR 图的参数。经过使代码消除之后， bar 方法将直接返回常数0，所需复制的 IR 图也只有常数0这么一个节点。那么经过方法内联之后呢， for 方法的 IR 图将变成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这个 IR 图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并最终得到一个极为简单的 IR 图，也就是返回我们所输入的参数。方法内联它能够触发更多的优化，通常而言内联越多，生成代码的执行效率也就越高。然而对于即时编译器来说， 内联越多，编译时间也就越长，而程序达到峰值性能的时刻也将被推迟。此外，内联越多也将导致生成的机器码越长。在 Java 虚拟机里，编译生成的机器码会被部署到 code cache 之中。这个 code cache 是有大小限制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生成的机器码越长，它就越容易填满这个 code cache， 从而出现 code cache 已满，即时编译已被关闭的警告信息。因此，即时编译器不会无限制地进行方法内联。下面我便列举即时编译器的部分内联规则。首先，由 compile command 中的 inline 指令指定的方法，以及由 force inline 注解的方法会被强制内联，而由 compile command 中的 don't inline 指令或者 exclude 指令指定的方法，以及由 don't inline 注解的方法则始终不会被内联。其次，如果调用字节码，它对应的符号引用未被解析，或者目标方法所在类未被初始化，或者目标方法是一个 native 方法，那么它们都将导致方法调用无法被内联。再次，希尔呢，它不支持内联超过九层的调用，以及一层的直接递归调用。最后呢，即时编译器将根据方法调用指令所在程序路径的热度、目标方法调用次数及大小，以及当前 IR 图的大小来决定方法调用是否能够被内联。那么我在上面的表格中列举了一些希尔相关的虚拟机参数。总体来说呢，即时编译器中的内联算法更青睐于小方法。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方法内联的过程以及方法内联条件。方法内联它是指在编译过程中，当遇到方法调用时，将目标方法的方法体纳入编译范围之中，并取代原方法调用的优化手段。即时编译器既可以在解析过程中替换方法调用字节码，也可以在 IR 图中替换方法调用的 IR 节点。这两者都需要将目标方法的参数以及返回值映射到当前方法来。方法内联有许多规则，除了一些强制内联以及强制不内联的规则之外，即时编译器会根据方法调用的层数、方法调用指令所在的程序路径、它的热度，以及目标方法调用次数及其大小，以及当前 IR 图的大小来决定方法调用能否被内联。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你可以利用虚拟机参数print inlining 来打印编译过程中的内联情况。那么具体每个内联信息所代表的意思呢，你可以。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